槽。这次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遍，电话400-622-8522，下次节目再见喽。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音乐记录着女人多种多样的微妙的变化，今天我们用这些歌来听听一个女人是如何炼成的。在描写女人的歌当中，我觉得有两首堪称是绝唱，一首呢是《女人花》，略带一点沙哑，有着像男人一样磁性的声音，说的是女人花的冷艳和孤傲；另一首就是陈淑桦的《问》，这是特别理性，对女人为情所困的一些思考。这首歌呢，它来的也非常的奇妙，那是滚石在92年在北京的一次演唱会上，当时的导演组要求李宗盛一定要临时创作一首歌，然后李宗盛满头大汗的在非常紧迫的时间里写下了这首只有一个字却描述女人的心态到极致的歌，问。

you